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再来关注一下被吐槽的汽车科技，霸道的中控显示屏也被吐槽了吗？为车辆增加更多的眼睛哈，在车上安装摄像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了，倒车可以有，前镜可以有，就连360度的全景也可以有。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很早就颁布规定哈，强制2018年之后所有车辆都必须安装后视摄像头。这项强制性的措施呢，到来这个势必有效提高了行车的安全和保障。但是我们要说的问题是，摄像头一启动，霸道的中控显示屏上完完全全让影像所覆盖。根据上面所说的，这唯一的触摸式显示屏还有什么功能还能正常使用吗？这可能跟汽车生产厂商关系不大，倒是跟后市场这类产品的厂商联系更多一些。但是如果更统一规划，将功能进行划分，那么似乎就更加有效果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Charlie XCX Boys。 第19名 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第18名薛明媛为你打 call。第17名蔡健雅晨间新闻。 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第16名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that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ood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ant them all, I want them all. And when they finally leave me, I'm all alone, but I'm looking down at my girls, I'm blowing my phone up. Them 20 questions they're asking me where I'm at, didn't hit it back. I'm sorry that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来自 Charlie CX 的这首 Boys， 出道的时候就被誉为是下一个 Madonna， 她身上有无限的可能。活跃乐坛的她曾经获得过第57届 Grammy 年度制作最佳流行组合大奖，这首歌曲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16位，来到第20位次。 Boys Boys Boys Charlie CX Boys。好啦，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土耳其的冰淇淋周董周杰伦 DJ 句号，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从中 Dr. Massey、 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9位，来到第19位次，有请周董周杰伦土耳其的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就像三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来转去，只做目的。这音乐跳不停，也可以跳拉丁。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几个高级和弦，几个轻发音，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冰，还能胸大肌。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在这时候突然干嘛到底？你猜不懂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 谁说海角的风一定要被？谁说写照不费一个相机只一动，我看见自己下架，只为人太的角度，管他凭什么举动。 怎么感觉像那首歌曲？嘿嘿嘿嘿，双截棍，嘿嘿嘿嘿，反正异曲同工之妙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土耳其冰激凌来自周董周杰伦，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三乘三心想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3年后再买单，3年抵月供抵首付，3年后换新车。Cadillac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三乘三心想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

薛明媛为你打 call， 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他曾经参加过2016年的超级女声，并进入全国的百强，具有辨识度很高的慵懒的嗓音，独特而又甜美的这个气质，让他人气倍增。这首歌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了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好，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的话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的 Do you really care，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 晨间新闻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12位，来到第17位次。一个歌手能否打动人，并不只是技术那么简单的。蔡健雅的歌呢，不能说有多么高明，但很奇怪，总是在某个时候可以突然打动你。晨间新闻，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海心把鞋子甩掉，这张唱片延续了上一张唱片的那种细腻和感性的一面。金海心也是第一次以乐手的身份出现在音乐当中，婉转的长笛演奏为整首作品增色不少呢。上周第31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我是屋顶上的鸽子要飞翔，我要穿过河流落在你肩上，请听我歌唱，向我敞开心房，我要展开翅膀献你的思念，把它烧到你想念的人手上，你再也不要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在影视作品当中，优秀的影视音乐之于影视作品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有时候还能独立走红。在近日举行的新生夺人影音合作高峰论坛上，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题曲《凉凉》就成为了一再被提及的此类作品代表。论坛上，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和到场的嘉宾就影音加联盟的成立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各方各抒己见，畅聊影视和音乐相依相存的关系。音乐制作人谭玄曾是《凉凉》的作曲，在他看来，大致了解剧情之后，所有的音乐都要在有画面之后再来做，而不会是凭空想象。2018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巡回演唱会在北京举办发布会，这次巡演将在上海、北京、成都三城唱响。毛不易通过2017年的人气网综《明日之子》而人气走高，出道仅仅一年的时间，单曲《消愁》就播放量破亿。2018年5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平凡的一天》，销量突破800万。作为出道一年来个人音乐品牌最重要的成绩单，毛不易此次巡演也做足了准备。他希望届时可以展现一个立体的自己，也不排斥像舞蹈等从未尝试过的音乐表现形式。据了解呢，此次演唱会包括了《消愁》、《像我这样的人》、《盛夏》、《无问》、《木马城市》、《平凡的一天》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庞各庄到天空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Rihanna David Guetta Right Now。 第14名， 张靓颖微笑以后。 第13名， 阿林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第12名， 金志文、唐文维、陈楚生、吉克隽逸，《巴黎假期》。 第11名， 周子衍，《风起来的时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请天后 Rihanna 联手法国顶尖的 DJ David Guetta 的这首动感舞曲 Why Not。 Rihanna 的音乐永远不会让你觉得乏味，每次作品问世都会带给人们新的亮点 Surprise。 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5位次 Why Not。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斌林诗水，继续欢迎上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歌曲的在线部分，张靓颖的微笑以后，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13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源自于她的专辑《第七感》当中，张靓颖说：“第七感是时间赋予的一种感觉，是岁月沉淀之后获得的能量。”她也呼吁大家借着第七感的力量去超越自己，坚定梦想。好了，这里是充满正能量的励志的节目《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没见过 的队伍，他从一扫入阿克奎布波格 R&B 就要黄泽听就被切上个莫耶塔 和街巷的你点的歌救了我，两个人声线互补哈，默契感十足。两人见面的场景呢是拍 MV 的时候的片场，不仅呢洗刷了初次见面的尴尬，还和十多名的这个舞者在一起跳舞。MV 呢营造出那种欢乐缤纷的气氛，也让他们直呼：“哎呀，好像回到学生时代一样，青春无敌呀！”上到第十六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三位。Ellen， 街巷。你点的歌救了我，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十七岁，梦想能去巴黎，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 梦中荒芜地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而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而是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亲？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理？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我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而我喜爱的你后来和你的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真的是所谓实力派的唱将，然后仔仔细细在聆听每个人的吟唱。金志文、谭维维、陈楚生、吉克隽逸，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一把最漂亮的乐器。他们合作的这首《巴黎假期》，随着吉克隽逸和陈楚生低声的吟唱，曲子一下子明亮起来，充满浓浓的古典风情。 继续在美好故事里。 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六位，来到第十二位次，金志文、谭维维、陈楚生、吉克隽逸，《巴黎假期》。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帅的像个孕妇，我 放起来的时光。在这首歌曲当中，不仅可以怀念曾经难忘的成长岁月，也会微笑着鼓励大家彼此珍惜，一起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因为18岁的时光仿佛一阵最清爽的风，一扇最透明的窗，永远映出我们站在18岁分界线上的年轻的面庞。赵子演疯起来的时光，上周第26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好了，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建议你闭着眼睛听这首歌，当然不是在开车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一下，感觉自己都已经跟着飞了起来。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时，不要走开。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1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1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1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1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1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12年，大型纪录片《北京记忆》分成了15集，为我们讲述了北京30年的变化。其中主题曲《腾》邀请了8位北京歌手：小柯、老狼、沙宝亮、满文军、满江、黄征、汪峰、常宽共同演唱。多少人听到这首歌再次回想起北京的记忆，还有很多朋友会在国外专门组织聚会收听这首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们的理想需要向上卖力生长，我们的思念需要扎根留在故乡。一座伟大城市的变迁与进步，一代人的青春奋斗仿佛昨日重现。时光在北京城里留下印记，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故事，看到了老北京的质朴亲切，期待新北京的更好明天。因为勇敢的追梦人，北京永远年轻。 当我们转过脸看太阳缓缓升，鸽子依然落在屋脊，却不是从前的那只。当我们抬起头，已过而立年纪，看枝桠满天的那颗，曾经是嫩嫩的绿。那么多的枝枝蔓蔓，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 接着另一个往昔。 那么长的缠绕，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 接着另一个回忆， 继续卖力的。

drink up, cause a party ain't a party till you ride all through it. End up on the floor and can't remember you clueless. Officer, like, what the hell is you doing? Stumbling, fumbling, you wanna what? Come again. Give me hen, give me gin, give me liquor, give me champagne, bubbles till I'm in. What happens after that if you inspire till I'm in? Like all my homies higher, we can all sip again. Get it in, and again, leave evidence. Wasted, so what? Irrelevant. Be a kick to the head, who's selling it? I got a hangover, that's my medicine. Don't mean to brag, I sound too intelligent. A little jack can't hurt this veteran. I show up, but I never throw up, so let the drinks go up, oh up. I got a hangover, whoa. I've been drinking too much for sure. I got a hangover, whoa. I got an empty cup, pour me some more. 来自 Florida 还有 Tel Cruz， Florida 就像是佛罗里达的阳光和沙滩一样，吸引很多歌迷。他的音乐不仅秉承了传统说唱的特征，还大胆吸收了舞曲的元素。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嗨起来？北京时间10:08，欢迎刚落北京时间10:09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当然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啊，这个差不多有1000人的大社群里面哈。好，王已经收到你的二维码，马上扫你，然后拉你哈。还有一个小气球，你好，还问怎么进群，刚才已经给你回复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继续，就是刚才你发个 hello 两个字的这个地方把你二维码发过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分享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这首歌曲是翻唱 David Usher 的这首《Black Black Heart》，歌曲当中有男女对唱，有 rap， 还有 opera 式的声音元素，听听看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自英国的人气少女团体 Little Mix 的这首 Wings。 Little Mix 小混合他们呢，因为打破传统，成为英国人气歌唱比赛的 X Factor 的第一个夺冠的团体。除此之外呢，他们夺冠的经历呢，更写下了女子团体在比赛当中一定走不远的厄运。那这样的歌曲想起了昨天看了精灵旅社三哈，真的很不错。其实开始就想看看 Selena Gomez 的配音，然后才去了看的这个英文原版 3D 的哈。嘿，结果呢，觉得这部影片虽然这个给的评分不是特别高，但是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你喜欢看动画片儿哈，你又特别喜欢歌舞的话，又喜欢这个英文的歌曲的话，这部片子真的很适合你。那这部片子，对，小朋友不太适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成人动画片儿了啊。其中 Selena Gomez 配音不用我们说了，其中的歌舞更棒哈。最让人感觉到这个巅峰的地方呢，就是最后郑宇协的对决居然是通过 DJ 打底，通过音乐来对决的。就是反方呢是想通过这个音乐哈，就是哒哒哒哒打底的那种音乐，然后唤醒这个恶魔起来就开始这个吃人杀人。然后呢，正方这边呢就开始说用这种特别棒的一个音乐，甚至有点戏谑的感觉的这种音乐呢，然后战胜了反方的音乐，然后用音乐最后打败了坏人。我还记得当时在打碟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有一句话哈，就是一日为 DJ， 终生为 DJ， 很经典的一句话哈。建议你去看一下，估计已经快结束上映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扯远了。我们回一下我们的娱乐生活哈，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要错过这部动画片。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邰正宵的老歌《999朵玫瑰》。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早以为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